总是微笑，从不争辩。我如此平静，如同水晶的表面安然无波，在我的举止中流露出一抹玛利亚的高贵，十八女王的气度，克里奥佩特拉比塞米拉米斯的风采，才少女般的勇气，以及大地母亲的灵魂。十八女王的气度，克里奥佩特拉比塞米拉米斯的风采，是女王的勇气，以及大地母亲的灵魂。 大地母亲的灵魂。